翻嚟啦，第二节嘅老蛇独女，我系 Albert， 我系小咪， 我系奶色， 你点解唔记得我系公主？ 好，今日继续有我哋嘅朋友仔啊，翠如 B B。 系啦，我哋上次讲到佢嘅网恋变成真实啦，咁我哋而家就想问，其实最紧要系。即系由一开始原来觉得有啲出入嘅，但系点解到最后竟然变成系真正命中嗰个人咧？点解会咁 ？Mr. Right， 咁当其时都唔会谂咁多嘅，咁、大家都会有可能即系仲有沟通嘅，咁、之后都有倾偈啊，或者约出嚟食饭啊，咁越嚟越多嗰啲可能互动， 即系其实日久生情， 就会觉得好似啊都 OK 喎呢个男仔，即系个感觉上都。可以喎，咁咪會可能即係出多啲街，咁又覺得慢慢覺得好似都大家都覺得舒服嘅。 即其實一開始係個外表唔夠吸引嘅，但係之後發覺個性格磨合到，其實係 有冇嗰一下嘅咧？即係啊，因為佢一講或者佢做咗某樣嘢，你覺得啊呢、這個男仔 有冇嗰下觸電？ 即係有冇觸電？ 其實之後都有嘅，咁。其實、有一次我跟他去、可能離島咁樣啦，咁大家可能都有傾偈。 我去埋離島啦，我、okay、 即係之後 離島都好危險嗰個地方， 大家可能坐喺沙灘啊，其實嗰個係近海嘅地方咁 樣啦。咁 我吹下風咁傾下偈咁樣，咁跟住其實我哋嗰日都傾咗好多嘢咁樣咯。咁跟住之後就去食嘢啊， 講多啲自己嘅內心世界啊， 即係大家了解得多咗咁樣咯。咁、之後就好似大家都覺得、感覺 OK 咁樣。 但佢都會有主，即係邊個主動嗰刻 咁有一。次咧，佢送我翻屋企嘅时候咧，佢都有想同我表白嘅。不过我咧嗰时我未 ready， 咁其实佢想讲嗰刻咧，我就 stop 咗佢嘅。 啊，点解你 sense 到？ 哎，我 sense 到嘅， 可以电影噶嘛？得啦，唔好讲住，下次先咁。 我而家话，我即刻转话题， 因为你未 ready 好啊？你觉得？ 系，我觉得我未 ready 好。 咁佢第二次讲嘅时候咧，又系喺啲咩环境？ 同埋呢个告白嘅时段系由网恋见面到告白系几耐咧？ 其实都系可能讲紧。咗兩個星期嘅啫， 哇！ 其實有啲快啊，係快， 即係遇到對啲人就真係唔需要時間， 因為嗰陣時可能放工咁樣都有出嚟嘅，即係唔係話就係星期六日咁樣咧。咁開始係密鎖少少嘅嗰時出嚟，係啦，即係後期 兩個禮拜咋， 啱就 兩三個禮拜啦。 兩個禮拜表白咧，就唔係話太耐。其實講真，你話表白，喂，遇到啱嘅人講句話，我中意你咁。不是一个太耐的时间，即是你很多时一出来见两次已经说已经讲表白了。 我反而想知道你那两个礼拜大家都其实心啰啰乱的了，即 是会不会分手的了，即是他都 feel 到你都有对他有意思啊，这样。 多些去即系联络或者讲电话或者系 WhatsApp 多咗咯， 因为即系会有心动啊！放工未啊？嗰啲都会有噶嘛， 会倾偈咯，会倾偈嘅，即系翻工时间都会倾偈嘅，咁样。 系咪一开始就即系已经一个月，跟住就即系见咗之后就两个礼拜啦？但系每个礼拜都可能每晚都见嘅，定系一个礼拜见三？ 都密嘅，都密嘅，可能三四日咁样，都密密地嘅，其实系啦。 咁你挡咗佢一次表白之后，咁佢之后 咁之后有一。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到啦，咁佢就真系同我讲嘅嗰次， 咁你就冇 stop 佢啦，今次 我冇系啦， 系喺个咩时间环境系点嘅样？ 其实嗰时啱啱行完街，咁嗰阵时喺尖沙咀嘅，咁就嗰阵时都系倾紧偈嘅。 海旁， 唔系海旁， 海旁 系啊，系啦系啦，咁就佢有同我讲。即系话啊，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今次你都系估到嘅，估到佢要表白啦。 我冇去估嘅，当时嗰刻， 即系纯粹系倾嘅，行完街好攰，坐可能坐喺度倾下偈咁样，倾倾下。 类似啦，类似啦，系啦。 第一句系点样嘅咧？你记唔记得？ 第一句，其实讲咗嘢之后咧，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嗰啲咁样咯。咁我嗰时都有答佢嘅咁样咯。 你系直接答好啊，定系其实你系一个回望嘅微笑，跟住默认嗰啲嘢啊？我见到你好甜， 默认啊， 默认嘅。咁佢都有再问我，都话 即系佢都有说话，喂，你 set 寻咗女朋友，即系你出声啦，你求下你讲。 觉得有啲男仔成日觉得系唔需要表白，但系对女仔嚟讲其实系重要。 系 其實我覺得重要 㗎。嗱呢個重要嘅， 大家要留。 當然啦，見住翠如 B B 咁就一定係問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咁樣啦，係咪先？但如果係你唔同嘅女仔咧，可能會唔同嘅，即係可能譬如好似阿公主咁，喂，順唔順溝啊？係可能係 啊，好直接 嘅 呢啲。哦，好啊， 有啲你啊，有一種男仔咧，成日覺得大家 sense 到就得啦，得啦，唔使講咧。其實呢樣嘢係好錯。 所以我咪好想知佢哋其他人嗰啲係點樣咯，因為我冇試過真係。即係冇呢啲咁樣咁浪漫。 唔係你講真啦，做男仔咧有陣時咧，如果要個另一半開心咧，真係要估下佢做乜㗎，估下佢諗乜啊，咁啊做翻啲對嘅嘢咧，咁啊先至會 OK 嘅。其實就係啦，除非你唔想溝佢啦。 咁拍咗拖啦，開始咁跟住有冇即係中間有冇做啲啊好浪漫好令你哇真係呢個啦嘅時候，有冇呢啲事情發生？ 咁我哋都係普通行街。 喂，其實咧呢樣嘢咧，可能唔係太過吸引啊。不如問下啦，你哋有冇鬧過交啊？ 有噶， 咁甜蜜，即一定係想聽下呢啲嘢噶啦，係嘛？點鬧法？ 鬧交啊！其實初時頭一個月咧，其實好 sweet 嘅，因為 鬧交都 sweet。 唔係頭一個月，即係未有頭一個月 嚟嘅，依家熱戀期嚟㗎嘛。 咁頭係其實我哋真係好密嘅，可能一個星期真係見五六次嘅，都真係好密下嘅。 咁即日日都見啦，一個星期得 差唔多日，差唔多日日見嘅頭一個月。咁之後 佢係咪次次送你翻屋企？ 你講拍拖之後 係嘅，呢個都好重要，呢個都好重要。 我想知地點咧，你住邊，佢住邊咧？ 其實我住美孚，佢住馬鞍山嘅， 都 遠 嘅， 遠 嘅，有段路 嘅， 有段路， 唔係近嘅都。 但佢未識你之前都送噶嘛，唔係即係未係女朋友之前都送噶嘛。 係啦，開始就冇嘅，因為之前我可能有嘢做啊嘛，翻屋企瞓覺。 其實咧 ，feel 到佢有 feedback， 即係其實 feel 到佢有 reaction 咧，有反應咧，先至開始送啦，應該就咁樣係咪？ 類似 咯，有時男仔 friend 都會送嘅，即可能太夜啊，咁都我送你翻屋企咯，咁夜咁都會咁嘅喎。 都會，但係咧講緊咧，如果你話佢送完之後咧，會唔會再打翻電話俾你啊？會唔會再問下你啊？你上咗去嗱，你到邊啊？咁樣想溝你嗰啲咧，就會咁做嘅。 會唔會㗎？你嗰時？ 即係會再 double confirm 你嘅 safety 係啊，即係幾次裏面有兩三次咧，其實已經係對你有意思㗎啦。你話唔係喂，我送到你樓下，仲要打電話上嚟分俾啊咁樣，你係想溝你先會咁做嘅啫。 咁但係你一齊咗， 我哋呢啲冇你咁好彩一剔過嗰啲咧，就最怕佢一開始係送嘅，但係過咗好耐，拍咗好耐拖之後係唔會送嘅。所以我好最驚呢樣嘢，我最唔中意啲男仔係咁樣。 我都是 即是另一開始就完全不送是吧 不是即是你的 frequency 不要由在個高位可能一過山車每次都送的跟以後完全不送了 做做下你突然不做我就懷疑你了開始 這樣說啦你都會知道喂有些老夫老妻啦幾十年啦他們很多時候就說熱戀的時候當然會做某些事啦去到穩定咗嘅時候，其實已經有轉變嘅啦，係呢個正常嘅。但係你話你好唔中意，所以咪要溝通咯兩個。就算老夫老妻，你都要溝通㗎。譬如我 sense 到你九成嘅嘢㗎啦，其實，但係你有嗰一成嘅嘢，你都要話俾我聽，咁我先要改到咗。哇，原來你想送啊！即係我個仔都已經幾廿歲咯，咁樣係咪？你仲想我送，咁我咪送咯。即係其實會咁樣咯。 我唔想佢過於殷勤咯。如果佢知道一開始其實可以掟翻雲嘅，咁樣會好啲咯。反而覺得。 嗯，讲紧嗌交会， 跟住点啊？ 有冇嗌 过？关于咩事嘅先？ 其实都唔多，其实好小事都会嗌过嘅事。 例如咧，即系食咩嘢谂唔到嗰啲又嗌啊，即系冇主见。 最多嘅嗌交系因为咩咧？ 最多啊？ 唔系最深刻啊！最深刻啊！最深刻 系嬲嘅， 真系见嬲嘅， 嬲嘅， 直头分手就争啲嗰啲。即系觉得睇错你嘅， 夸张会唔会去到咁夸张？ 唔系，咁你最深刻嗰次，最深刻 琐碎嘢多咯，即系可能，即系可能男仔谂法可能系咁，女仔可能唔会系，会系另一两样嘢。 得得，算啦，佢兜紧圈咧，你费事问佢啦。即系譬如嗰啲，哎呀，上个女朋友 唔系，不如咁讲啦。你最唔满意老公啲乜嘢先？暂时即系有冇话啊好完美啊？佢嗰啲即系你可以 太靓仔咯，太有钱咯， 想去改嘅嘢。 即是磨合到最后磨合到那些东 西太多女扑埋你但他又不骚那些女只骚我 好像没有 真的下手 他又不算特别靓仔 即没所谓我真的明白了所以 BB 是那些可能要求不是说太高那些港女就是 很大 你的择偶要求是什么 其实没有特别 即係要求啲咩㗎？即係唔食煙啊，嗰啲唔飲酒，其實即係普通嗰啲嘢咯。 哇！你真係非常好呢、這個女仔。 係啊係啊，最之我開始隔食咗物色啦，嚇， 即係唔係一個壞男人就 OK 啦。 即係正常係啦，即係可能即係關心你好重要咯，我覺得或者大家溝通得舒服好重要。 其實我覺得係一個 feeling， 係啊，其實咧 嗰個 feeling 好重要 嘅。係啊， 咁其實啱定唔啱咧？咁樣你覺得即係咁樣，大家都好似冇乜要求，但係就一齊。 其實你話冇要求咧，但係有啲人又覺得我好 好有 要求嘅。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大家夾唔夾咯，即係好似做朋友，女仔又好，男仔好。咁可能我同阿拉色好好傾得埋嘅。咁、其實我覺得同佢好夾，但我可能同一啲女仔啊，即係溝通唔好嘅，佢都可能好好人㗎。但係我同佢唔係好夾咁 解，即係可能咧，其實我就算我話識咗佢好耐啦，但係其實我哋實質上即係一齊傾偈，我哋可能一年先見一次嘅啫， 即係一年幾一兩真係好少嘅，真係。 我之前你話呢兩年咧，你話你由初戀，我係咪見到佢個男朋友啦？我話你拍拖噶啦，我話哇得閒就嚟見下啦， 你好似成日 係冇約到，係啦，冇錯啦。之後呢兩年我結婚啦，今個月底嚇咁快咁樣，就係咁樣咯。 有冇揾你做姊妹先？ 忙啊嘛，你成日都好忙，係咪先？ 有冇揾你做姊妹先？嗱，介紹兄弟过去识， 你嚟我哋介绍俾你识， 你自己会噶啦，到时唔使出去介绍，佢主动嚟。 系咪噶？ 喂喂，条姊妹群到未啊？ 你一路听又流晒口水，见到个人。 我要沟仔啊！ 边个讲下咧？其实一直以嚟咧，即系佢话即系全部啲感觉系冇乜要求啦。但系我认识嘅佢咧，其实我觉得佢系好高要求噶。佢自己话自己冇要求，点解咧？因为咧讲翻有一次我哋咪就去船 P 嘅，咁跟住其实嗰时我都冇谂过吓、啊，你会参加呢啲咁样嘅嘢嘅咩？你不嬲都好似上一个好正常嘅途径，可能可能你系同事啊，或者可能你。參加某啲興趣班啊，咁樣識啲男仔，跟住然後佢同我講去嘅時候，跟住佢就話其實這個呢個咧係可能都係有少少類似嗰啲叫做咩 dating 嗰啲咁樣嘅模式嘅，咁裏邊嗰啲人都唔識嘅， 識識識識識一兩個咁樣楞住入去嘅。 系啊，里边有律师噶嗰、那个party 里边有律师啦， 有律师啊，有工程师啊， 但系都唔听你讲嚟成功过嘅， 都系 friend 嚟嘅，都系 friend 同 friend 嘅嗰啲。 跟住你知唔知我嗰时心入边哇，你早啲讲啊，大佬，都系 set 痕啲个头啊！ 我其实我都唔 知个头唔够痕嘅， 你一跳咗落水都系冇晒噶啦， 我冇游水噶，我冇游水咯，我好似有游嘅，就浸一浸咁样嘅， 你都识游嘅。 但我即刻要想话快啲 make 一翻先，好似就嚟。用我嘅妆咁样，跟住然后咧，我就觉得啊，算了都唔好游啦。我好记得噶，我记得我自己一个人坐咗喺船舱上面咧，跟住佢就落咗水玩嗰啲咁样嘅浮板啊，啲唔知乜嘢。跟住咧，我就不如听下歌啦。咁啊，坐喺度晒太阳嘅时候，跟住咧就真系有一个系 真 系 有乌蝇嬲你啦， 律师上嚟啦， 靓仔 系啦，上嚟同我倾偈，跟住佢就觉得好好奇。嗰时我开头以为自己。即一定要扮下嘢噶嘛，女仔 矜持 系啦，跟住我就喺度听紧歌，跟住咦，你一个喺度嘅，跟住我系啊，我想晒太阳啫， 讲佢拉流啦， 想 show 下嘢俾你睇啊， 咁样都系识嘅，都系 friend 嘅 friend 嚟嘅，但系嗰次我唔记得你有冇一齐去食早餐啊，因为一齐食过 有食早餐， 咁识嘅系识嘅， 即 系 其实真系我 系食完早餐先去船 P 啊，定 系啦，食完早餐先去，因为大家 我 想系 过埋嘢咁样系， 唔系 咁跟住咧， 然后为咗。 系啦，跟住佢傾偈，跟住佢就拎，唔知又唔知點解拎啲酒上嚟飲啦。跟住諗咧，佢又真係律師咁，飲慣啲名酒唔識噶嘛，當我草間街嗰啲市民嚟噶嘛，大佬。跟住咧，然後佢就攞咗杯飲跟住仲要係咪啲白入啊？唔幾好飲啊！跟住點知我而家最， 我覺得你紅噶紅地，係 啊！跟住 我都有啲擔心你嘅。跟住佢上楼上噶嘛， 系啦，跟住佢上上嚟，喂你咩事啊？你红晒嘅，跟住因为系啦，而系嗰个律师就落嚟，喂你个 friend 好似唔系好 OK 喎，你唔想望下佢啊？我好记得呢一幕， 系啊，我都担心你啊， 就系你嗰下吓亲人啊，真系想进一步 追嚟 认识啊嘛。跟住我就谂，哇，我真系有啲晕啊，因为就太 条友都未倾开偈，已经飞黄 啦， 个 律师嗰度，我晕啦。 跟住呢个律师就话，你个 friend 好似唔系好 OK 喎，跟住上嚟捉翻我攞去。 O K 啊，讲咗已经表明咗， 好似好唔好？O K 喎，有個 outlook 咁， 塊面好睇啫，都正常嘅，都即係思維都 O K 嘅。 喂，咁你多唔多啲咁嘅律師朋友啊？即係醒多啲俾佢哋。 其實我就冇乜嘅。系啦， 佢好似見完之後， 見 完之後好似冇事發生咁。 唔係啊，我哋之後有跟 出嚟噶，有跟 出嚟，斷咗片啊，佢都 唔係 飲完。 我哋因為本身咧係識 嗰班 friend 係 friend 兩 friend 咁樣嘛，所以之後我哋都有出嚟噶。 我記得我生日同我慶祝生日嘅個律師同埋嗰啲工程師， 我哋成班約出嚟嘅，即係好幾個。 咁點解你而家仲啊冇嘢？ 咁因為真係，你記得嗰次我哋， 我記得佢有同嘅，有同嗰個工程師出嚟嘅，單獨有出過嚟嘅。 哦，係啊，我 記得你同我講過。 冇錯，係啊， 嗰個工程師都 OK 嘅，個性格各方面，我感覺佢都 OK 嘅， 好藝術家性格添。 咁點解你唔啱咧？大家有冇 keep 住？有冇 keep 住？仲系有得做翻，即系得闲食饭咁样。 有一段时间 变咗绑埋奶食 咁。 但系大家就系听众系最紧要知道，佢哋最后唔系我哋今次翠如 B B 最后系冇拣到工程师同律师，系拣咗网恋嘅公务员。 系咯，嗰个 系希望。 其实工程师同律师系你不嬲识咗好耐嘅。 啊，唔系，其实系我个。friend 个 friend 啲 friend 嚟嘅， 哦，即系你都唔识嘅。 其实我唔识嘅，那個， 有冇多唔多人嬲你先？即系现场 嗰日 几廿个啦， 一两个咁倾偈形式咯。咁就即系又唔会话好深入嘅了解大家。 嗱，所以 倾偈咯， 所以今日翠如 B B 咧就俾好多希望大家网友啦，即系一个普通嘅 公务员系啦，系啊，都算 就打赢咗律师同埋呢个工程师嘅， 系啦， 希望之光啊，各位。 系啦，好，我哋下节再倾好冇。